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敢怒敢言》，又是本土研究社和我们的研究员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研究消息的时候了。讲真的，这个礼拜呢，即我想很多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因为即由上个礼拜五开始呢，我们就已经经历一波又一波对于公民社会啦，无论是政治啦、教育啦，抑或是議會上面的打壓都非常之嚴重，但是戰線真的不止一條。今次本土研究社今集的節目就講另外一條戰線，就在這個政治打壓瘋狂無日無之的同時間，其實政府在第二些地方都是上下其手，繼續這樣去掠奪香港市民的土地、財產、資源各方面的。講緊的就是我們本土研究社上個禮拜四呢，其實就已經在兩份報章那裡呢就進行了一系列的相關的報導和訪談，講了一個有關所謂棕地的問題，可以看一看報紙先。我有兩個報導，有一個呢就是明報的，看一下先。題目呢就叫做《兩棕地研究發展未納地產商土儲本研社批選擇性收地》。另外呢就有一個是蘋果的報導，是啦，一樣啦，即係其實內容一樣嘅，就是政府收棕地緊貼私人土儲，抬高地積比，名益發展商。咁呢兩單即係呢兩個新聞咧，其實同一件事啦，講緊就係、是、話有關原來喺三月嘅時候咧，政府出咗少少報告咧，就話會發展一系列嘅棕地，就起公營房屋。咁本土研究社咧就花咗一啲時間，就去查測，去睇下依究竟你而家出咗呢個 plan 實際係咩回事先咁樣。咁於是咧就做咗成個零兩個月咧，就發覺果然咧係冇咁好死嘅嚇，即係政府做嘢咧就一定係搞鬼嚟噶啦嚇。咁所以亦都俾我哋發現咗即係非常之有問題嘅地方嚇。咁今日咧好高興請到阿思辰同我哋一齊就講一下，喂，究竟今次呢個所謂棕地問題啊？就整啲咩出嚟咧？因為咧，講真咧，本土研究社講棕地，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節目咧，已經講咗好多集噶啦。一直以嚟咧，我哋都有一個倡議，就係政府你快啲發展棕地，解決呢個香港土地同埋房屋問題啦。咁樣咁啊，以為佢好心啦嚇，即係呢兩年嚟佢都成日都提下話搞棕地乜乜乜嚇。咁點知一出個 plan 咧，就俾我哋發現佢有問題。倒翻大少少先，究竟今次點解嚟到呢個地步會有八塊棕地可以俾我哋去做研究呢？ 其實可能倒翻大，即係講成個棕地嘅問題咧，就即係其實我哋本土研究社同埋民間社會一直都其實講咗呢樣嘢好耐，可能由大概十年前都一路講到而家。咁直至到上年2019年嘅11月咧，咁政府就終於公布咗一份所謂即官方嘅一個棕地研究報告，咁就講曬香港很多棕地的分布，其實跟我們的之前的棕地研究報告所指出的那些棕地位置其實都很相近的。它公布了這個11月的棕地報告之後，跟著規劃署就說會檢視當中有些發展潛力比較高的棕地，看看可不可以我們做公營房屋發展這樣。所以就3月呢，剛剛就出了剛剛2020年3月就出了那八塊地，那八塊棕地他就說這八塊地呢就是比較適合做公營房屋發展的，那我們預計未來就會先收這一批。但是呢這八塊地裡面，我們只說這八塊地呢，其實就他就說這個是最高發展潛力的一些棕地群， 即是最好發展了， 是啊是啊。但是其實在選這八塊地的時候呢，就其實已經是其實我們看到就剔走了很多都是非常高發展潛力的一些棕地，例如是朗邊啊，或者其實橫洲那塊好大塊 橫洲很出名啦， 係咯橫洲嗰塊。 嗰塊地喺咩八塊地入面啊？ 唔係 嚇咁好笑，即係我哋講咁多年，成日俾佢即係趌佢話，喂，有塊好大塊棕地，你又唔喐佢咁。 係啦， 然後其實佢原本已經話發展噶啦嘛，即係曾經出過 plan 話想發展橫洲嗰笪棕地，但係今次竟然都冇放落去呢八塊最容易發展嘅地入。 係啊，咁所以就見到佢呢八塊地已經係即係大大咁低估咗一啲我哋所講嘅棕地嘅發展潛力啦，係啊。咁我哋就呢、這個就 係就係咁啦。咁但係我哋就今次我哋呢個報道咧，就係好就睇下你嗰八塊地揀嘅地係具體係咩情況先咁樣樣咯，係啦。 嗱咁啊，講多少少，我驚有啲觀眾真係未知棕地係乜嘢，係嘛？講多兩句啫。其實棕地咧就係原本咧係新界嘅土地，咁可能係農地嚟嘅，多數都係農地啦。講緊嚇，咁啊農地咧本身就唔可以除咗耕田之外，你唔可以做第二啲嘢噶嘛，係咪？嚇咁但係咧，因為某啲原因，可能咧你就用咗嗰塊地嚟做第二啲用途啦，或者係你嗰塊地俾人搞到你種唔耕唔到田啦。嚇，即係因你某啲原因污染咗或者咩都好嚇，咁跟住咧就俾人叫做棕地啦嚇。咁所以本土研究社咧其實做咗好多年棕地研究，發覺好多本來係農地嘅地方咧，就俾人攞咗嚟做貨車場啊，做抌泥頭啊，堆積廢料啊，甚至乎起咗個貨倉喺度俾人做迷你倉啊，即係各色其色咩都有嚇。咁其實咧呢啲全部咧某意義上講就違反咗佢既有嘅土地使用用途嘅，因為政府原本規劃咗。地咧就叫做農地，咁就唔 suppose 做得呢啲所謂非農業以外嘅東西噶嘛，嚇、咁你做咗之後咧，咁啊最大禍係你變唔翻轉頭，即係好難變翻轉頭。尤其是如果你話喂我喺嗰度堆積好多呢啲工業廢料啊，或者係啲電子廢料咁，你基本上咧就好難好難。或者要花好大功夫咧，先可以將佢變翻做一個好嘅農地。咁、本土研究社一路都係話啦，喂，呢、這個情況非常之嚴重。咁咁啱，我哋今日有一幅圖，可唔可以睇睇咧？就係、有一幅圖咧，係比較呢個1993年嘅一塊土地同埋2017年嘅一塊土地，睇下我哋見唔見到？喂、有啦。嗱，畫面上咧，呢塊地係咪今次八塊其中一塊，定係唔關事？ 呢、這個都係今次八塊地其中一塊平山北。嘅一個地塊入邊啦，咁但係佢嗰個地塊可以大概分做東西咁，咁呢個就係東面，即係冇收嗰一邊嘅，呢個係冇收嗰一邊嘅。咁但係佢呢度 冇收嘅，其實冇收，即係理論上其實就唔喺個八塊地入面， 因為佢隔離咯， 佢喺八塊地其中一塊嘅隔離。 係啦係啦，咁佢即係當中見到張圖上面咧，就係嗰個平山北喺1993年嘅情況啦。咁見到都係一大片田綠油油， 好靚啊，綠色好靚喎。 係啊係啦，咁跟住咧就。下面就是2017年咧，就係我哋之前一啲研究員做落嘅一啲結果啦，就係、一啲棕地嘅範圍啦。咁就係你見到由上邊去到下面咧，1993年到2017年咧，就係由0.7公頃去到4.5公頃嘅棕地嘅，係啊。咁就係見到嗰個擴張嘅情況係好誇張啦， 差唔多十倍， 翻幾倍咁樣 係 啦。而且中間係有好多嘅違規發展嘅過程啦，因為我哋 check 翻，我哋嗰陣時查查咧就 check 翻嗰啲地段咧，亦都有好多違規發展嘅記錄， 官地係啦，其實係係啦，咁所以棕地問題咧就一路都係好嚴重嚇。咁啊，今次咧即係講咗，我哋講咗成10年，咁終於熬政府熬咁多年咧，政府就接受咗一個講法，就叫做棕地優先嘅。係佢自己都有講過話，好啦，以後如果我哋要發展呢個新界土地咧，都應該係先發展棕地嘅嚇。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如果有啲人喺度耕緊田。嗰啲咧，即係佢仲係真係堅係耕緊田咧，你唔好喐佢住，係你喐咗嗰啲變咗棕地嗰啲先嚇。咁但係當然咧，呢度有啲好大嘅利益爭議問題。其實今集咧就要講呢個問題啦。嗱，點解咧？因為原本如果係農地嘅話咧，其實佢就唔可以攞嚟隨便起樓啊，或者起商業大廈啊諸如此類噶嘛嚇。咁但係咧，如果你同佢講話好啦，以後我哋發展土地咧，就先發展啲棕地。咁有啲人都會好擔心，喂，大佬，咁你咪即係成為一個誘因啊，令到嗰啲囤積咗土地嘅人士自主地或者主動地將自己嗰塊地變咗做棕地先咁樣嚇。咁所以咧，本土研究社不嬲都唔係話我哋要直接就同嗰個土地嘅持有人就直接發展嘅。我哋不嬲個立場咧，就係政府應該咧統一收翻呢啲地翻嚟，然後咧就再作發展咁樣，係嘛？咁啊，但係今次咧呢個案例咧就非常之有趣啦。我哋發覺咧，原來政府開即係打開口話同你講話，好啦，我而家就收呢笪地收翻嚟做政府起公營房屋啦。嗱，原來都可以有鬼鼠位喎，係咪啊？咁啊，今次研究究竟啊揾咗啲咩出嚟咧？ 我諗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好明顯就係一個叫做選擇性收地啦， 選擇性點樣揀法咧？有咩選擇？ 就係揀咧，就係揀啲即係有大地主，即係嗰啲例如四大發展商 嘅四大地產商 嘅土儲咧，佢哋所有嘅土地咧，我哋就即係政府就冇收嘅，而咧就會收咗側邊一啲可能係 比較即所謂小地主啊，可能是一些散户啊，或者其他一些比較小的公司咁樣嘅地咯。咁依一個情況咧，就係好喺平山北嗰個例子度見到嘅，因為佢就係啱啱好佢講明嗰個界線咧，就啱啱好掂唔到，即係佢會收個界線就啱啱掂唔到新世界有關的土地 嘅。嗱，即係今次咧就有八塊佢話發展啦。咁咧，我哋就攞咗其中兩塊嚟做 case study， 係嘛？咁啊，其中有一塊就係你啱啱講嗰就是、平山北呢笪地。我哋係咪有大概係咩樣啊？嗰、那個圖 明報嗰張圖， 明報嗰張圖啊，睇下我哋可唔可以 show 到出嚟新聞節圖。 係啦， 係啦，平山北中地部分納入政府研究。好啦，呢個圖啊好清晰嘅，我記得頭先有介紹過。而家講一講啊，呢幅圖有咩端倪睇出嚟咧？ 係啦，呢幅圖大家見到張圖左邊即係綠色框框框住度咧，就係、是、西邊啦，就係、是、政府話會收嘅一個嘅框框嘅。 即係講到明，所謂八塊中地其中一塊就係呢個框啦。 係啦，而且佢係難得有一個清楚嘅界線，佢就話喺農榕園路以西同埋側邊朗天路以東咁就。只能夠係嗰一個框框嘅啫，係啦。咁但係你見到成個平山北其實即係紅，即係紅色嗰一邊咧，佢就冇收嘅。而紅色嗰一邊咧，紅色框框入邊咧，你見到有比較多同埋係相連嘅一啲紅色嗰啲形狀啦，嗰啲面積。 我哋有啲油紅咗嗰啲係咩嚟㗎？ 油紅咗嗰啲就係新世界啦，或者佢一啲佢有啲合作夥伴持有嘅一啲嘅土地啦， 係啊。 而且嗰一個紅色框框個位置咧，就正正喺新世界其實喺早幾年前啦，就曾經作出一個規劃申請嘅，咁就 exactly 就係紅色框框個位置，咁就話會起442個單位咁樣樣。咁今次咧就係冇收嘅一笪地嘅咁樣啦。 嗱，呢啲就我哋所謂政府有啲所謂選擇性收地嘅情況出現啦。嗱，因為咧原本左手邊嗰笪咧。就望落去咁，你好正常。但如果你唔睇右手邊咧，咁你就咩都唔知啦，係嘛？你發覺哦，政府咪幾好啊，收下笪地嚟，咁裏邊有啲倉又成啊，係嘛？入邊有少少私人有啲私人發展商啊，講緊係新世界係嘛？ 係啊， 新世界嘅地咁啊，都合理啦，係嘛？我哋之前都同政府咁講啊，你有宗地咧，你就唔好同佢咩私人底下傾乜乜乜乜，你最好就一次過收咗佢嚇，咁啊，你以免個即係避免咗個公平性嗰個問題嚇，就咪公正啲啦嚇。咁點知咧，就俾我哋發現，原來呢笪地嘅側邊咧，就已經有好多地咧係新世界嘅 嚇， 並且亦都係一啲好適合發展嘅宗地。咁但係咁適合發展嘅宗地，佢又唔放喺個八塊最容易發展嘅宗地嗰、那個那個名單入面。咁我哋就有好有理由相信咧，就其實咁樣發展咧係益緊啲地產商。有咩好處咧？對地產商其實咁樣嘅發展模式底下， 係因為其實你見到右邊嗰塊地啦，即係頭先紅色框框嗰度，咁佢都係一個。平地即係佢好多而家都係啲停車場嚟嘅。咁你見到佢之前2018年中都有做過規劃申請去起樓嘅。咁其實嗰個 講下所謂規劃申請咩意思先？即係嗱個私人發展商咧，佢本身已經擁有咗嗰啲土地啦，就係即係油紅咗嗰啲啦，係嘛？咁佢咧就正正經經咧就走去同政府講嗱，我而家咧呢啲咧就係、是所謂農地啦，咁我就想將佢起樓啦咁樣。 其實佢係啦，佢係一個綜合。本身是畫了那個位置規劃上叫綜合發展區咁啦，咁 但 係總之就是你發展商要申請將呢個土地用途改劃，即係由綜合發展區，哦，我真係要嚟起樓啦，咁你就要將呢個 proposal 交上去城規會度申請，咁就話哦，我想喺度起樓，咁你俾唔俾啊？咁樣咯，係啦，咁。咁呢個咧，其實就係新世界佢當2018年申請起樓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得咗噶啦，即係城規會。 哦，即係政府俾佢話係俾佢起嘅。 係啊，壓咗頭嘅，係有，但係佢到而家可能仲未動工咁樣啦，係啦。咁所以即係政府都話佢點解唔收呢塊地咧？就係、是、因為大地產商即係新世界呢度已經有一啲嘅 規劃啦， 咁所以我就唔搞佢啦咁樣。但係其實到而家塊地咧都係仲未。有任何動工的跡象啦，咁所以其實都可以係用收回土地條例，咁你以係一個公共利益嘅出發點去將嗰塊土地收翻嚟，然後做政府嘅一啲公營房屋發展咁樣係啦。 哦，即係嗱，得地咧就雖然係話就話新世界，並且都已經批咗佢發展即係一啲私營樓啦。咁但係如果以我哋嘅想法嚟講，就係、是、喂咁佢而家都未起未喐成。 你都照樣可以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翻嚟，然後一體規劃啊嘛，嗰個都係一個好合適去起公共房屋嘅地方啊嘛。咁點解你又唔掂佢，淨係喐佢隔離嗰嚿咧？ 係啊，你見到其實嗰個成個地塊，佢紅色、綠色，成個一個其實一個好大 area 可以一次過收回嚟做一個整合嘅規劃啦。咁但係其實如果而家咁樣將佢劏開咗兩半之後咧。你左邊就話我哋起公營房屋啦，咁到時起公營房屋嘅時候咧，就會幫佢起咗，即係可能你要擴闊道路啊，幫佢起咗好多基建，去令嗰塊呢一個整個地塊嘅地積比咧，即係會提升啦。咁即係意思即係咩咧？就係你起多啲路入去，咁佢啲規劃基建咪好啲咯。咁佢到時發展商新世界喺右邊想自己起樓嘅時候，咁佢咪唔使花咁多錢去起啲基建工程啊，而且佢本身即係嗰個地積比較高，積高咗啦，咁佢就可以起多啲樓面面積去賣到更加多嘅利潤。咁個問題喺邊咧？就係其實你本身話你起啲路就係貨左邊嗰啲公營嘅用途嘅，咁但係其實無意中咧，同時間就會益咗右邊新世界嗰個私人發展嘅利益啦。咁樣係啦。咁如果當你係整塊收翻嚟嘅時候咧，咁就係、是。你嗰啲公帑去起基建嘅時候，就係落翻曬去一啲公營，所以即係叫做比較公營嘅目的咯，就係起一啲公屋咁樣，而唔係益咗佢私人發展咯，係。 係啦，嗱，咁即係我哋其實本土研究社咧做好多研究都係會揾呢啲嘢嘅，係嘛？就係即係個原則就係你話政府，即係政府就同你聲稱話起哦，就喺度發展呢一塊地啦，咁我就好中意查下附近有啲乜。有咩端倪走出嚟？咁果然一查咧，就發覺原來新世界咧就喺隔離咧就已經有新世界新地喎呢個。 新世界 咧就已經有啲地，原來係可以直接就攞嚟發展，同埋已經規劃緊添，係嘛？咁同埋呢個過程裏邊咧，其實即係我諗嗰個地積比啊，或者係嗰、那個即係發展嘅難度，都視乎你附近有冇啲本身已經有嘅基礎建設啊嘛。嚇、咁我哋政府講到明話，佢會去起呢個公營房屋咧，咁你就要做好嗰度嘅基建先啦，嚇、咁你做好咗咧，咁佢隔離就所謂愚人得利啦，即係佢冇咩都冇做過，你就幫佢起埋條路去佢門口，嚇、佢本來可能起樓嗰陣時，佢都要做道路擴闊工程，先至俾啲泥頭車啊乜乜乜乜入到去，嚇而家就你都起到我門口啦，我咪慳翻曬功夫咯，係嘛，嚇咁同埋咧又有趣喎、新世界咧本來就已經為2018年已經申請咗，佢一路都唔動工喎，嚇咁係2020年咧，啊咁啱咁巧咧，政府就話好啦，隔離嗰笪中地咧就喐佢啦，咁係嘛，即係呢啲就好妙啦，呢啲timing就好， 呢、個真係好得意，即係你見到佢嗰個邊界用完路，即係啱啱好掂唔到新世界持有嗰啲土地啊，係啊，即係啱畫到佢側邊係 啦，係啦，咁呢個就係平山北嗰個嘅一個地段。咁啊，今次我哋研究嘅其實另外仲有一個 case study 係邊一度咧？ 就係喺沙埔村嘅。 沙埔有冇圖㗎？我哋有冇 邊個圖啊？下面會有個黃色框框， 下面有個黃色框框，有啲橙色。等下先。是不是这个即是头先这个 上面这个。 上 面有啲藍，上面有啲藍色貨， 長條型，長條型，上 面 係藍色貨倉啊，橙橙地嗰張， 下面就有啲橙橙地嘅位置。 你有冇咧？ 我哋等一等。 係啦，咁呢個都可以睇講呢幅先 咧。係呢個，呢個都好。 呢幅其實應該講先嘅。 我哋頭先喺度做咩？就係揾沙埔塊地啦。咁我哋當初收到政府講話會收個8塊地嘅時候，佢話會收沙埔。咁我哋就喺個文件度碌啦。咁到底係收沙埔邊度咧？咁樣咁我哋見到嘅嗰張地圖咧，就係好似而家大家見到咁沙埔咧，應該就係喺右上角嗰一個藍色點嘅。咁政府話會收會收沙埔，咁佢就話其實喺邊啊？咁其實就喺佢指咗藍色點嗰度咯。 即係佢而家即係我哋政府公布就淨係公布個點俾我哋嘅。 係公布個點，咁佢可能文字上又講話係嗰條邊條路以東嘅幾多公頃咁樣，但係其實都係好模糊，即係冇一個清楚係邊界講到明你係會收邊一笪地咁樣樣咯，係啦。咁所以呢個其實對於我哋研究當然係有一個好大嘅阻滯啦。喂，我都唔知道你收邊度，咁我點樣去判斷你呢一個收地計劃係唔係公道咧？咁樣而同埋我喺度諗，即係如果你作為沙埔上面嘅中地作業者，你都好慌失失啦。你唔知你話而家聽到話我呢頭要收，但係唔知道我收唔收到喎。咁我搬唔搬好咧？我唔好好開始揾地咧，咁我再做唔做啲長線投資，就唔買部機器擺喺度咁樣樣咧？咁我覺得即係政府話要收而，但係呢啲 資訊又很不流通，其實 是對各方面都冇一個好處咯。 我、哦、呢、這個幾奇怪，點解佢公布或者會收，但係佢唔明明確確話俾你聽係邊條路去到邊個位置要收，即係呢啲資訊係講得出嚟噶嘛？佢唔係即係唔係嗰笪地本身冇 survey 過噶嘛？即係你測量過曬，你知道個邊界係邊度噶嘛？咁你整咗個 plan 話收，你都噏得出係幾多公頃噶嘛？ 係啊， 咁你唔係即係隨口點一個 point 就係噶嘛？即係政府應該係知喎，即係佢知自己收緊力 真 係邊個㗎？係 啊係啊。 咁係咯，嗱呢個好奇怪 咯。 咁點解你唔話俾人聽咧？咁啊造成啲問題啦，係嘛？即係一來我哋啲所謂研究者，梗係研究唔到啦。咁你啱啱講個好 valid 啦，就係我喺嗰頭嘅喎，我笪地。咁究竟而家你公布咗個 plan， 即係搞唔搞得著我咧？咁有一個問號喎， 咁樣係啦。 咁係唔知嘅喎。咁嗱，如果係咁模糊，咁我哋點做研究咧？但係作為我哋本土研究社， 哦，咁我哋就即係我哋之前啲研究都有做落喺，譬如係沙埔邊，沙埔嗰個範圍咧，有邊啲範圍係有中地嘅作業嘅？咁所以我哋即係。根據政府佢呢份文件，佢又俾話係17公頃度。咁我哋揾翻喺沙埔嗰個位置上咧，有冇一啲相連嘅中地面積係夾埋大概有17公頃咁樣樣？咁我哋揾到就係、是、喺沙埔村係的確有個位置係有啲中地相連，咁夾埋都係17公頃咁樣樣嘅。 哇！嗱，呢個真係要建基於我哋過往研究先做到喎。即係你本身如果係業主啊，成你鬼知隔離嗰塊地。幾多公頃啊？我點咪加加埋埋點樣知為之十七公頃？即係根本上冇乜可能就係一個透明嘅資訊情況底下知道呢件事啊！就完全係要靠即係坦白講啦，本研社不嬲就做咗功夫啦。即係咁多年嚟，我哋已經前前後後啊做咗一個所謂嘅中地嘅普查嚇，咁、我哋幾乎咧就知道曬香港1500公頃嘅所有中地就喺邊嘅嚇。咁、呢個研究我哋都即係幾自豪啦，因為我哋整咗之後咧，就政府就主先至就跟進去做一個一模一樣嘅研究，就係、是、其實個研究題目一樣啦，就係、是、話、究竟香港幾多中地嚇。咁、出嚟嗰個數據咧就同我哋嗰個就即係符合約節，就係一模一樣嘅幾乎嚇。咁、我有理由相信我哋揾到嘅咧，都就係政府揾得出嚟嗰啲啦。如果唔係，即係唔會咁接近啦、那個數目嚇。咁、所以我哋根據我哋已經做咗嘅嗰個中地嘅普查咧，就對翻今次政府就話哦，我話喺呢個嗰頭啦咁。咁我哋就揾翻喂喺嗰個點嗰度附近，究竟邊啲係中地？咁我哋就測。定翻咧個具體嘅所謂嘅收地位置係點？咁啊，呢一個 site 有咩特別咧？ 咁如果你睇下，我哋可唔可以開到張圖，就係、是、嗰、那個係啦，係啦，呢一、這個係 呢張啦。 咁呢個整個 咁樣喎，上下分開有咩意思咧？究竟有咩端倪啊？ 其實上面就。其實政府話沙埔村，咁上面其實就 exactly 就沙埔近啲沙埔村個位置啦，下面咧黃色嗰個位置咧就大概即應該叫做長春新村咁樣，咁所以我哋都有理由相信應該係上面藍色框框框住嗰十七公頃嘅中地咧，就係應該係今次會收噶，係啊，咁如果佢真係收上面嗰一度咧，咁都係會有一個即選擇性收地的問題，就是因為其實上面就是由一些很多不同的公司去，即上面藍色那塊就是有很多不同公司持有的， 即業權比較分散， 是的，會有幾間公司去夾粉持有那些地， 嗯， 但是下面呢見到黃色間條的一個範圍呢，就是之前新鴻基地產是作出過都是規劃申請，就是說想在那裡起樓這樣，政府都是都 say yes 嘅，依個都係未動工。咁其實就係你見到中間有一啲好似 打斜間咗啦 嚇，打斜間咗，同埋咁就係其實上面少少 Park Uho 嗰個住宅項目嘅第二期啦，咁樣。 哦。 咁嗰度最見到就係下面橙色嗰啲位置咧，就係新鴻基地產持有嘅地。咁所以，但係其實嗰度咧都係一大片中地嚟嘅。很多都是即係剷爛曬啊，喺度擺曬啲建築廢料啊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話要收一個大範圍嘅中地去做公營房屋發展咧，咁嗰度黃色嗰個 area 嘅中地咧，其實都係非常適合我哋抽翻嚟做公營房屋發展嘅，係啊。而如果對比翻上面藍色咧，其實佢有更加多嘅貨倉啊喺度啦。咁其實相對上下面咧係一個就咁一啲空地咧，其實。都是比較容易去收的，雖然我們都 即係建議係兩個都收咗佢嘅咁樣。 係啦，因為咧最初我哋記得翻啦嚇，政府佢話講出得出口話攞八塊地出嚟就係最容易發展嘅土地啊嘛嚇。咁你噏得出係最易發展，咁點解明明我哋如圖所示啊，上下兩塊地嚇都係咁容易發展，甚至乎你冇收嗰啲係更容易發展，但係你又唔喐佢咧？啊、你只係喐一啲原來已經喺正發展商有計劃發展嘅地嘅隔離，佢仲有一個大規模嘅中地發展、嗯啊、發展公營房屋，又配合一啲基建。咁呢個咧就令到我哋好大嘅疑問，就話喂，咁究竟你個衡量準則係乜嘢呢？啊，點解你專係睺一啲喺大型發展商嘅土地儲備隔離，就去做你嘅所謂公營房屋發展呢？嚇、啊，咁啊講多少少啦，譬如上呢、這個圖上面啦，紅色打斜間嘅地方係咪已經有一個大業主呢？又係 係、上面紅色打斜間嘅其實就係長實嘅一啲地嚟嘅， 哦，長實嘅 有關係公司嘅一啲地啦，咁、哦、佢可能就即係。 就俾政府收咗啦，或者嗱講真，而家未知嘅， 因為咧其實 分鐘咧，嗱我哋以前都試過咧，就政府收地咧就收得好妙嘅， 嚇 明明同一笪地咧個地勢咧就冇乜好明確嘅邊界，但係咧佢就正一定咧就收正咧係同呢個大地產商咧啱啱隔咗條邊，即係佢跟住地產商嗰條收，就係大地產商佢就唔收， 往往都冇乜驚喜。 你散嗰啲咧佢就收曬啦。咁所以咧嗱，我哋話就話我哋揾出咗呢塊地中地範圍是咁啦，嚇、嗯、咁但係咧，其實到而家我哋都唔知究竟佢收唔收長實嗰塊，分分鐘咧，從師顧忌咧，又係沿住長實塊地嚟嘅邊嚟收都講唔定， 係 嘛？咁啊，嗱下邊嗰忽咧就有啲實息嗰啲，我相信就會係新世新地嘅嗰個自由地啦， 係嘛？ 咁啊，亦都係好大塊中地。咁但係如果係咁講，新地下面嗰個位置係成個 shade area 一齊發展，定係淨係發展佢自己持有嘅土地啊？ 佢成個 shade area 之前係成個發展嘅，因為佢已經遞交咗嗰個規劃申請。就係起個 Park Yoho 二期啦，咁你睇翻 Park Yoho 嗰啲文件咧，佢都有成個位置嘅規劃，就話邊度起樓，邊度起啲會所，邊度起商場咁樣。 咁所以甚至乎佢係話埋俾政府聽，佢收一啲原，即係佢會起一啲佢原本唔屬於佢嘅地上面。 佢可能即係同側邊嘅地主已經有，因為其實你做咗個規劃申請嘅時候，即、就、係、是、你唔一定喺嗰個地方有地主嘅，但係多數咧。都其實已經傾好曬啦，咁你即係傾好曬先會攞去城規會度申請啦，咁樣。 係啦，咁啊今次就揾到呢兩笪地出嚟，就發覺原來咧都係我哋所謂嘅選擇性收地。啊！而呢個選擇性咧，都係非常之有同樣嘅邏輯嘅，就係喺正呢個大地產商嘅靚地隔離。就收咗佢嚇，咁同埋啲地產商又唔知點解咧，明明早一兩年已經申請好曬咧，又唔動工住嘅嚇，咁又好似有啲嘢等緊咁嘅嚇，咁而家唔知叫唔叫等到啦嚇。咁啊，今節嘅時間咧到呢度差唔多，下一節翻嚟我哋再講好多有關中地嘅問題嚇，其實即係政府美其名話中地優先，究竟係咪實有其事呢？啊，以公民社會、以全香港嘅土地資源或者係社會發展嚟講，究竟點樣樣嘅發展會係一個更好嘅規劃呢？嗱，咁啊，下一節翻嚟再同大家感到感言， 會唔會好呢？好掛住佢哋啊！係咯，嗰度要鬧啲啊！ 暫時唔好會啊，將佢哋帶翻屋企咪得咯， 一於帶曬佢哋翻屋企，慢慢談啦、啊。